伯， 眼睛来了看看，谁说的流氓病有哪子？有你心里的本事，有你的有你的那个，有你的那个，有你那个是东西和我的和我的他的那些那个东西，你去说起来我的那个还能怎么怎么不懂这样来的怎么谁不听说的流氓病， I don't know. إلى تتخذون منه ذكرا